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0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当然，你说全新一周是从昨天啊，但是因为今天是我独自陪伴你，你就当成是爱得更久点这一周的全新开始啊。 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手边有你动情的写给我的信，每一个精疲力尽孤单的夜里，有几番起伏就有几分爱你。相信坦白有心的人一定在有爱的地方结束旅行。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 相信坦白游戏的人一定在有爱的地方结束旅行。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啦啦啦啦啦，有你的日子我美得每个晚，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开开开呀开的花一呀，啦啦啦啦啦，我也惦记着你，把它摘回家。 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用这首歌和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打一个招呼，特别是曾经在晚上9点喜欢点歌的朋友。今天韩立一个人在男左女右中，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动在9点到10点这一小时当中变回爱的更久点。想点歌的朋友请火速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聊天室当中呢，不管你是直接啊告诉我你要点播什么歌曲，还是说悄悄给我发一段小小的秘密的让我 你和我知道的那一段留言都可以，我都会在今天晚上来满足你的点播要求。好的，我现在呢想点名几位听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往时光里我们都是在新浪微博上来送歌，不知道你们是否还在听男左女右。首先要点名的是佐罗小 Z， 还有芥末黑巧克力，还有罗小美，大樱桃爱吃鱼，你们都在吗？这首一路生花送给你们，祝福射手月一切顺利。 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 时间的手拂过了脸颊。 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愿祝福一路生花，让你满眼都是希望。听着有份，这首一路生花送给在这个夜晚听着北京乐广播，等待着男左女右，等待着吉他手叶谦。但今天呢，因为叶谦有一些白天的工作，所以晚上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那我们就自动生成第一时段呢，会和大家进行点歌。同时我们还抛出了一个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的话题，就是他曾祝福过我，祝福了哪些内容，你至今还记得吗？都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的小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在第三十段呢，还是会有暖文章。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看到了在长征2046，也是在聊天室中的一位朋友，他说他曾祝福过我，以后好好的，少点应酬，少喝酒，少抽烟，别熬夜。说了你也不会听，总之你好好的。看来是这位朋友的祝福，你就真的听话了一阵子。至少有一大段时光我没有在节目中看到你，你的确是早睡了，没有熬夜。那如今又回来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哈，但是还是很高兴的，这些长情的听友还和我们在一起。佐罗小 Z 呢，在微博上抛出了一张我们十周年聚会的照片。其实在照片的最右面有一个男孩子，他用余光看着我、默默还有叶谦。那个男生就是我说的电饭煲男孩2046。希望你能够再遇到一个同样祝福你这些内容，而你愿意为他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些可能一直以来都改不掉的毛病，愿意为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下面这首歌有一点伤感，但这份祝福我是一定要帮忙送到的。双鱼 XCL 的舅妈，你在听广播吗？这首歌是他送给你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吃饭，以后的日子里开心一点，少点疼痛。 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昨天新长的枝芽，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不共戴天的冰水啊，义无反顾的烈酒啊，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了它。 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听到这首歌就一定会想起赵英俊，所以海泉和谢春花翻唱了这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其余的其余人生自有安排。任何事和人，时间终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你的心里不再有我，从幸福到冷漠，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想不通对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 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了忘不掉的痛。 这首歌也是在新浪微博私信当中给我发来一条消息的小喵朋友，他想点播的歌曲。他说每每在晚上九点钟听到这段旋律，听到你在，就好像一段学生时代的时光又回来了。记得我们分别的时候就说过，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虽然我不再做那一档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但是我还在这里啊，我还可以为你送歌啊。阿罗哈。 红불빛아래촛불하나와인잔에담긴약속하나항상너의곁에서널지켜줄거야날믿어준너였잖아나바라는건오직하나영원한행복을꿈꾸지만화려하지않아도꿈같진않아도너만있어주면돼걱정마언제나이순간을잊지않을게내품에안긴너의미소가영원히빛을잃어가지않게 Cause your love is so sweet You are my everything 첫날밤에단꿈에젖어하는말이아냐난변하지않아오직너만바라영원한행복을꿈꾸지만화려하지않아도꿈같진않아도너만있어주면돼약속해힘들때너의그늘이돼영원히빛을잃어가지않게 Cause your love is so sweet You are my everything 첫날밤에단꿈에젖어하는말이아냐난변하지않아오직너만바라 没错，是来自曹正奭 带来的这一首 Aloha， 爱看韩剧的朋友一下子秒懂啊！对于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喜欢。而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上周四啊，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呢，播放了这首歌，所以一张小树叶呀，这位听友呢，他说我最近啊，好像学会了和自己和解，所以我很想听这首你上周放过的 Aloha。那这首歌呢就送给你了，希望你更快的和自己完全的和解，活得通透啊，知道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在这里呢也特别预告一下，其实我在每周四和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都会出没在北京乐广播的另外一档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尤其是在星期五，我已经和制作人麦麦协商过了，每到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我一定会就是把点歌节目完完整整的在一小时当中和大家拆音乐盲盒。所以如果你有点播请求和这种内心要祝福的内容的话呢，都可以到星期五下午四点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可以说点歌节目已经变成了每周一次啊，变到了摩天轮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点歌。而在晚上九点，如果我们的男左没有出没的时候呢，我就自然会和大家继续来送歌。既然这个时段呢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哈，我就把这首歌呢也带给用户7392262953，为他的媳妇儿徐燕点播一首歌，祝他快快乐乐。这首歌的旋律和刚才的 Aloha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下半时段见喽。 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 FM974，就是喜欢你啊。 FM974，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Listen brand new，Listen 看好你。耿斯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未听

一天，勇敢地把从前情人节快乐变成祝你生日快乐。 记得昨天晚上叶谦后来又加的曲目那一版郑智化的生日快乐，我觉得可以和他相媲美这种难度啊，这种伤感难度的，也许这首刘若英的生日快乐能做到。可能他在痛定思痛，他想从生日做一个新的起点。年龄只是一个岁月的符号，希望我们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内涵，或天真，或无畏，或沉稳，或纯粹，活得一定要像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 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

绝对可以成为2021年度金曲之一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有的人因为相识一场，让我们领教了人世间的一些虚伪，也有一些人在和他相处之后，我们更坚定了这世界的美好与温柔。就是这样，世界在给你美好的同时，也或许会附赠很多你不愿意接受的，但终究是那些美好的人陪在你身边。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这位四道杠听友说要点播这首歌送给在外地工作的老公，这是在男左女右中听到的昨日晴空。 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百听不厌的歌，对你而言也真的有些歌曲配得上百听不厌，可能是他直白地喊出了你的心声，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你要幸福啊，这样我的祝福才都灵验了。14年4个月有7天的男左女右时光里，我们遇到了很多可爱的听友们。就在这个晚上，在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晚上，有很多小伙伴把我们在2017年，也就是男左女右10周年的时候，大家聚会的照片一张一张的抛了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真的希望明年啊，我们会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机会。我甚至都很想再回到5年前那个地点，对明年而言就是5年前那个地点，我们依然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却又无比温暖的聊2个小时的天，而我们都不敢相信原来我们推开那个门各自经历了5年的时光。让我们为了明年7月16号的重逢都做好准备吧。首先我是真的胖了，看到照片里的自己，那应该是我93、94斤的时候吧。还不需要修图，就是一张小瘦脸。很有趣，成长让我们开始接纳自己，不管是胖和瘦，你开始发现健康是最重要的。21:53，姚带出9点到10点这一档，我们回归啊曾经的点歌节目要带出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我也要帮助有一位朋友，他说这几年不停在外工作的日子，冬奥越来越近，各种测试赛也越来越多了，这次结束之后的几天就可以休息了，能陪陪我的媳妇儿。今年一年在家的日子真的是屈指可数。这位叫做镇南王的朋友，你应该是我们节目中找到媳妇儿那一位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的小号吧。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男左女右。我是女优韩丽，今天晚上叶谦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光临直播间，但是暖文章还会陪伴大家。我们首先来听燕姿的这一首《明天的记忆》。 在我最深处有过你祝福，有花瓣的飞舞，泪水的凝固，轻抚一路上成长的纹路，在默读那些爱的仓促，犹豫的脚步，坚持的酸楚，可是我很清楚，别在乎付出，潜伏内心最柔软的感触，回忆的迷途，让生命有厚度，让明天把今天给记住，不是因为孤独，因为我们追求的珍珠，不管它起起伏伏，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未必因为幸福，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从来不曾退出。 明天的记忆，是因为在今天我们拥有过。欢迎来到今晚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愿你历经沧桑依旧温柔如初。近日在湖北老河口市，从河北走失的聋哑人都洪江终于和家人团圆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走失的整整12年里，老人非但没受过什么苦，反而活得很好。2009年冬天，小伙陈晓峰在路边捡到了只穿着短袖拖鞋的聋哑流浪汉都洪江。当时陈晓峰的月薪只有2000元，一家子的负担大得很，他却毅然把都洪江带回了家。母亲一开始嫌他多管闲事儿， 但最后一家人还是让都洪江留了下来，一留就是12年。这12年里，陈晓峰花光了积蓄给都洪江治病，还从未放弃过为对方寻亲。直到今年11月，经过警方的巡查，找到了都洪江在河北的亲人。家人带走都洪江的那天，都洪江突然对陈晓峰跪地磕头。后来车子开出院子，都洪江又打开车门下来，对着陈晓峰再次磕了几个头才上车。天无永久的晴朗，人无永远的顺利，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谁都有遇到困难的一天。而你的善意也许可以给一个绝望的人带去希望。这几天还有2位清华学生的故事刷屏了。山东学生小雪曾因考试失利、家庭困难而辍学，上大学后他努力拿到多项奖学金，再也没有管家里要过钱。大三下学期，小雪参加了支教团。他说虽还无能力回馈社会，但也在尽力帮助更多的人，定当不负那些温暖的人给予自己的馈赠。无独有偶，在广为流传的清华树洞的匿名帖子里，主人公是一位贫困生，每个月只花销400元，却从研一开始每个学期拿出3200元资助了4名家乡希望小学的孩子。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善良的人遭遇困难后，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境遇而对世界充满恶意，反而会变得愈发的慈爱与温暖。老话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个人的眼界决定了他的思想，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的道路。平日里多帮人，患难时有人帮；平日里多包容，遇事后才有人助。有人说，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最后成全的都会是你自己。当我们帮助别人，待人真诚的时候，会吸引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彼此欣赏，患难与共。真诚的人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心里，虚伪的人走着走着就淡出了视线。人心都是相互的，想被人帮就先去帮人，想有伞用就先给人伞。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真心暖人方得真情。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很多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往后余生，愿你历尽沧桑依旧温柔如初。 像冰河气球，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 许都有一道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这是天地的甲方，人们何苦养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闯祸，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不过是你使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这一生中有遗憾不放过，不再听在乎谁能懂，只因世界最大不过你和我用最少回忆对着宇宙。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过在祈求，那些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许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这一生中有遗憾不反驳， 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因为你所以我，一定要相信你所有的福报好运都来自于你曾经做过什么，一定要相信天地之间一定会有反赠这回事儿，就是你做过了多少事情，真的不要立刻要求一个结果，也许在以后命运的伏笔就会揭晓答案。 眼睛在忙着看风景，嘴巴想念着天平，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缠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像爱别人和指引

别重归于好。 情歌这块儿，薛之谦拿捏的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且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变废为宝》，和之前黑笔田馥甄的那一首《独善其身》，两个连在一起就是《独善其身，变废为宝》。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状态中，是一个人生活，真的是独善其身的话，那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宝贝，不管是在哪些方面，其实你都有机会先好好的去完善它，就是加引号的吧。如果自己真的是有时候常常觉得好废啊，状态不够好，情绪很低落，都应该找到一点能够激活你这个状态的灵丹妙药。在聊天室当中哈，活生生啊，本来星期二我们虽然没有特定一个主题，但是我们说到祝福啦，对吧？本来是说他曾经祝福过我，可是生生让小伙伴们给聊成了好吃的周四夜，纷纷啊献出了自己爱吃的内容。不过确实哈，食物的确能够让我们瞬间有治愈感，尤其是当你亲自下厨，在厨房里一样一样的把那些食材变成了美味的时刻，也的确很有成就感。我们的那位电饭煲男孩，他就觉得平常啊，如果点外卖的话，也就是一个绝对是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如果自己亲自下厨的话呢，就真的会有吃饭的感觉，而且做饭的过程呢，也会让他产生一种平静下来，突然之间能够专注地做一件事情。这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找到一个方式和方法。那聊天室中的美味今天晚上也很多哈，我也没办法，只能晒个小早餐吧。其实每个人在早中晚三顿饭当中，大概都会有自己比较偏爱的那一部分，你擅长哪一部分你就深耕哪一部分，不用去像大家那样，人家做炖菜蒸菜都很棒，你就一定要学他们，人家做蛋糕你也跟着做蛋糕。你得问问自己，你最喜欢做什么饭，自己最爱吃什么，这才能够真的提起兴趣来。这个时段只剩下两分钟了，我看到聊天室在点赞这一块已经今天晚上冲到了17万，好像很久没有这么高了吧，因为到了冬天，我是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入睡，所以谢谢你们为了男左女右的牌面如此的贡献。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想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能不能答应我，临别 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曾经走过，记得继续向前走，记得我眼中见过你停留你的手。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第四时段我先登场了，说明叶倩今天晚上没有来，不过没有关系，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再好好的吃个早餐、午餐、晚餐，他就会回来了。 慢慢长大，就像自己孩子那么天真无暇。我们的爱犹如你另一个父母，怕你不舒服，怕你会孤独，无微不至照顾就是幸福，想把所有快乐做成温暖小火，但是啊，你的家才是你的归宿，虽然心中充满依依不舍。我想要抱着你，我想要抱着你在身旁， 在潺潺流水边，在鲜花开满的山坡上，我想要陪着你，我想要陪着你每一天，看着你一步步缓缓地一步步往前走，那才是你真正的家。勇敢一些，星光想着我，那才是你真正的家。勇敢一些，不要怕。我想要抱着你，我想要抱着你在身旁，在潺潺流水边，在鲜花开满的山坡上。站岗默默地望着你说再见，时间有时风雨交加，时间也会开满花。回到繁华城市，在人海茫茫，看见孩子玩耍，与你们多想，每一次的微笑，脸上都升起小太阳，让我们的生活从沉默到明亮。 弹奏的白琴键，你猜不透，你学不会，我的旋律你听见，弦外之音你无解，并肩的肢体语言不够整齐，不够绝对，沉默想讨你安慰，你却当作是自卑，我爱上是谁？真正的你还是我支配？大部分的时间选错了座位，湿透的落雨大街，脚步仓促，水花纷飞，我的忧郁你发现，心底秘密却搁浅，独自的空荡房间，没有光线，没有音乐，多希望你在面前，却满是寂寞云烟。我爱上的是谁？真正的你还是我支配？大部分的时间选错了座位，是与愿违，我留下 是爱，是学会看见自己和你无可取代的美，不是给自己太多界限。 学不会也要努力去学，这是来自王菀之演唱的《学会》。人的一生其实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都有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同时也是因为学到了，才会人生多了很多力量，也开始有了抵御外界的和抵御内心的一些时刻里的爆发的东西。今天晚上的南宗女优陪伴是我独自一人，行进到此刻呢，我感受到了大家的一些情绪的波动，这种波动里不再是刚开始的一些还不确定的东西。此刻当我们聊到了开心的吃的话题，一下子人类最本能的简单的快乐又回来了。其实就这样很好，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不管白天时光里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庆幸没病没灾，你的小日子还是悠哉悠哉，这样已经是很好了。如果想更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好，明天白天时光里再脚踏实地的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这是一首情歌，硬汉柔情的情歌。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 着你被一遍一遍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都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最近的片段都趋于暗淡，却也不知哪来的不甘，可能还没放弃，证明自己一番，只是还能证明给谁看？多数时刻我不露真情，琢磨不定，忽暗忽明。难得一次献出真心，破灭荒芜一次清醒，很少再有一意孤行，相信所谓命中注定，一腔热血下落不明。 就深情于酒 波澜不惊，歌舞升平我和我的冷清。 人间清醒的阿斯，不管是唱快歌时的欢脱，还是唱情歌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的娓娓道来，都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歌者的魅力。22:48，来听一首离家的人才会想听的歌。 谁好想回家，谁靠着沙发，谁被迫长大，谁扛的累吗，谁被迫离家，谁蜷在沙发，看看吧，看看啊，看清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啊，看看吧，看看啊，每个大人都会爱上疼痛的，想想吧，想想啊，想清了吗，不放弃究竟值得吗，哦，想想吧，想想啊，因为有人，有人在远方啊，究竟值得吗，我想想吧，